奉你的名行过很多异能吗？到时我就要向他们声明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行事不法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耶稣这里的口气很重呢。那些所有声称是基督徒的人，为什么耶稣会说他们是行事不法的人呢？叫他们滚开呢？他们不是行很多，这里说讲预言、赶过邪灵，还有他们对了 行很多异能吗？所以真基督徒不在于这些事，即使在人面前看起来是很伟大的事，最重要的是真基督徒呢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耶稣这里说，凡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才能够得到上帝跟耶稣的这个认可。所以很多人自称自己是信耶稣或者跟从耶稣，不过却不会得到的认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全部都被假基督教蒙骗了，没有得到上帝的这个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那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谁真正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呢？我们这个演讲呢会谈到四个真基督教的特征呢，所以我们请你们可以留意一下。耶稣是这个基督教的创始者，那当然在圣经里面呢他有告诉我们怎么可以看出这些特征呢。所以每一个特征呢都是耶稣的话。我们看看第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节，这是第一个特征呢。耶稣这里说，求你用真理叫他们成圣，你的话语就是真理。上帝的话语就是圣经啊，所以耶稣相信呢，上帝的话语绝对是真理。圣经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预言，而每一个诫命、原则都好，甚至说是记载的故事，都是绝对的真理。所以耶稣呢，他很尊重上帝的话语，他的生活呢与圣经的教导一致。怎么知道呢？如果你读我们这个四福音书，你会看出啊，耶稣凡教导的时候呢，他会引用上帝的话语。他会说经上记着说，那么他会拥护上帝的话语，他会解释上帝的话语给听众听。第一世纪的门徒又怎么样呢？他们也一样，他们根据圣经教导人。一个很好的例子呢，就是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有一个习惯呢，就是他会一连三个安息日呢到犹太会堂去传讲圣经。那经文怎么说呢？他是根据圣经跟他们推理，根据圣经跟他们推理，一面解释一面引经证明一些事实。所以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呢也经常运用圣经教导人，而不是跟着人的这个哲学或者传统的教导人。那现今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呢也一样啊，把圣经的话语作为信仰跟行为的最高准则。就是说呢，凡是有信仰的问题，我们不会去找人呢找答案呢，我们会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那么如果是道德标准那方面的问题呢，到底某一些道德行为是对是错呢，我们用圣经来查考一下，那让圣经给我们这个标准。所以耶和华真正人就是这样呢，完完全全相信呢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而且呢我们也按照上帝的话语生活。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看看耶稣怎么说，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同样的一章，我们看看第六跟第二十六节，这两节经文有一个共同点呢。第六节耶稣说到，你从世人当中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向他们显明你的名，他们本来是你的， 你把他们赐给了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话语。那看第26节，耶稣说，我已经使他们认识你的名。留意到吗？耶稣在这两节经文重复这件事，他帮助人认识上帝的名字。他不只是帮助人认识上帝的名字，他宣扬上帝的名字，他荣耀他天父的名字，甚至解释了这个名字的意思给听众知道。那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有没有像效法耶稣呢？这样做呢？有啊，好像使徒保罗也是一个例子。上帝用他写下一些圣经经卷呢，现在成为圣经的一部分。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三节，保罗说了这句话，他说，凡呼求耶和华之名的人都必得救。很有趣的，如果你去哪教堂呢，圣经来看，尤其是那些英文译本呢，这里是谈到凡呼求主之名的人都必得救。主不是上帝的名字，保罗的确用了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在这个圣经经文里面。那保罗怎么会用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因为保罗是引用了约珥书的一句话，在第二章。那约珥先知呢，也是谈到同样一句话，凡呼求耶和华之名的人。所以古代的经卷呢，希伯来经卷有耶和华的名字，所以保罗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不可能会漏掉这个名字，他也运用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所以可以看出啊，第一世纪的基督徒跟随耶稣的基督徒呢，他们都很重视上帝这个名字。那我们知道上帝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几次呢？将近有7000次。那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写了一本书，你的书跟圣经这样厚啊，那你的名字出现在你们这本书7000次，似乎每一页都有上帝祝你有你的名字，那你要读者认识什么呢？不是很明显吗？你要读者认识你的名字，所以上帝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7000次，似乎每一页都看到耶和华的名字出现2-3次，目的何在呢？很明显，耶和华要我们认识他的名字，而且运用他的名字。很可惜的就是很多这些翻译圣经的人呢，都是声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把圣经翻译成某种语言的时候呢，就把上帝的名字而删掉。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其实这里有一本很受人欢迎的这个修订圣经译本，英文译本，那他在这个序言里面呢，解释为什么他们不用上帝的名字。那这里说到，其实呢，基督教创立之前，犹太教已经不再使用上帝的这个专有的名字。而对于基督教会普遍的信仰来说，使用上帝的名字也是完全不适当的。所以他们是根据什么呢？根据犹太教的传统。这个犹太人他们误解了圣经的一个诫命，他们就删掉了上帝的名字，他们不用上帝的名字。那这些圣经翻译者呢，也跟从他们这个脚步走，不是跟随耶稣的脚步走，所以把上帝的名字完完全全去掉。如果你写的那本书，你给一个印刷书本的人去把它印刷，他把你的名字全部划掉，你会有什么感觉？当然你会很生气耶，所以你可以想象耶和华有什么感觉。所以到底耶和华要我们用他的名字还是不要呢？我们看看马拉基书的3:16-18就知道了。请留意耶和华怎么样看待那些运用他名字的人，而且那些不用他名字的人。在马拉基书的3，我们读一读16，然后18。16这里说，那时候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交谈，耶和华留意细听凡敬畏耶和华的人，思量他名的人，都有名字记录在他面前的册上。 有没有留意到这里谈到那些思量耶和华名的人，他的名字会在哪里？他们的名字会记录在上帝的这个生命册上。所以证明什么呢？耶和华很重视那些使用他名的人。那第十八节还有说到，你们必再次看出义人和恶人，行侍奉上帝的人和不侍奉上帝的人之间有什么分别。那分别是在第十六节，有没有应用上帝的名字？那些应用上帝的名就是侍奉上帝的人，那些不应用上帝的名字呢，就是不是那些不是侍奉上帝的人。那还有一点就是很有趣的，一本权威词典呢，他们怎么样谈及到耶和华见证人呢？通常如果你拿一本字典，尤其是英文译本呢，你打 Jehovah 耶和华，他会给你一个名称，耶和华是什么什么神。所以这本权威的这个词典是叫做威士第三新国际词典呢 ，Webster Third Edition。它里面只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定下了一个定义，它的定义就是耶和华上帝呢是耶和华见证人，视之为至高无上的神，也是他们唯一信奉的神。耶和华是谁的神？耶和华只有是耶和华见证人的神，其他教派完全没有用这个名字。所以不是很明显吗？谁真正跟随耶稣？就是那些应用上帝名字的人，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其实耶和华见证人呢，不只是让人看出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的重要性，也要人去用这个名字。我们也很乐意呢，很愿意揭发那些错误的宗教道理。这里有几个，第一呢，就是很多宗教都推倡人有一个不死的灵魂。那么耶和华见证人教导人圣经的时候呢，会打开圣经让他们看出其实人死后不再存在，没有什么所谓的灵魂。另外一点就是每个好人都会到天上，恶人会在地狱里面受苦。那圣经里面完全没有谈到这个地狱也是一个让人受苦的地方上帝没有用这个地狱来惩罚人，错误的道理。另外一个呢，就是所有好人会到天堂，圣经却怎么说呢？诗篇的37篇29节，义人正义的人必得着大地，永远在地上安居。所以就是呢，大部分的好人 都会在地上享永生，不是到天上。那另外一个就是上帝是个三位一体的神，那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耶和华就是耶和华，耶稣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是至高者的儿子。那儿子跟父亲的身份不一样，耶和华是至高者。所以三位一体的这个教育呢，不是圣经的教导，是在第四世纪末才创立出来的，是人创立出来的。那这第二点都看出吗？谁真正跟随耶稣，谁用上帝的名字。那第三个特征呢，就是路加福音的第4章第43节，看看耶稣这里说什么。路加福音的第4章第43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也要到别城去宣扬上帝王国的好消息，因为我是为这件事奉差而来的。耶稣在地上从事传道工作，他的传道主题是什么呢？他说是要宣扬王国的好消息。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是提倡只有上帝的王国是人类的希望，所以他的传道主题就是这样。那现在到底耶稣传的是什么信息的话，你可以不妨去问问那些教堂的人呢，看他们的解释什么，他们会怎么解释呢？一些可能会说，这个耶稣所传讲的是某一种社会福音，一些会说可能是耶稣的这个传道是提倡一些政治改革。 那么另外一些可能说他的这个传道是强调个人得救的这个重要性，可能就是这几个解释。没有一个会告诉你们说他们耶稣是在传讲上帝王国的好消息，只有耶和华见证人才传讲这个上帝王国的好消息。记得吗？这个王国的好消息是属于末期的一个特征呢。马太福音的24章14节，这个王国的好消息会传遍普天下。今日是谁传讲这个消息呢？你到不同的国家看看耶和华见证人所传的消息是什么消息，都是一样的，上帝王国的好消息。他们甚至会告诉人这个王国是什么，不是人心里作用的，不是在心里面的，这个王国是天上的一个真正政府来的，耶稣是这个王国的君王。那这个王国的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有一天这个王国会也取代，会消灭所有地上的这个政府，人类政府，这个王国会统治这个地球，那就是天下太平。那个时候呢，人就会恢复了这个完美的身心，死去的人就可以复活，整个地球变成这个乐园，不是好消息吗？只有耶和华见证人解释给人听这个王国到底是什么回事。那也只有耶和华见证人呢，在世界各地呢宣扬这个王国，这个上帝的政府呢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不是联合国，是上帝的王国。那我们的聚会所称为什么聚会所呢？就是王国，耶和华见证人呢王国聚会所。所以这个王国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上呢，是扮演这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声称自己呢是天上王国的子民。那身为天上这个王国的子民呢，我们在生活中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上帝的王国。所以王国事呢，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其他事物呢围绕着这个重心。耶和华见证人尽量呢先追求上帝的王国，就好像耶稣吩咐一样。所以这是第三个特征呢。那第四个特征是什么呢？我们看看耶稣又怎么说。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35节，约翰福音的13章34、35节，耶稣这里说，我给你们一条新诫命，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你们要是彼此相爱，所有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留意到吗？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人怎么可以看出我们真正跟随耶稣？就是有没有彼此相爱。所以真基督徒呢会表现爱心，像耶稣一样。而且这种爱不是男女之间的爱，父母亲爱孩子那种爱，不是的。这种爱我们叫做阿嘎贝爱，就是基于原则的爱。耶稣当天晚上呢就显示这个爱，他牺牲了他的生命，所以这种爱也可以称为是自我牺牲那种爱。就是因为这样的耶稣称为是新诫命，基督徒应该会牺牲自己， 为弟兄姐妹牺牲他们的生命。所以耶稣表现这样的爱心，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有没有表现这样的爱心呢？有啊，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就是这样做。怎么知道呢？那在公元2到3世纪，有一个作家名叫特尔图良的图论，他就引述了人们对早期基督徒的评语。当时的基督徒呢，面对来自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迫害，很厉害，很多都被处死。不过呢，他们之间就是彼此相爱，变成人们可以看到，就变成一个传说，变成一种评语。这些早期的人怎么做？对这个早期的基督徒说了些什么评语呢？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基督徒，真的彼此相爱，甚至愿意为其他信徒牺牲生命，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做到，人看到就变成一个评语了。所以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的确有做到这一点。今日又怎么样呢？最近美国有一项研究发现一个报告说有不少有宗教的人都有种族偏见， 有种族的人，有这个宗教的人都有种族偏见，那么大部分呢都是说自己是基督徒，是一件好事吗？是一件丢脸的事。不过报告就是这样显示，声称基督徒的人反而没有像耶和华一样没有偏待人，他们反而呢有这个种族偏见。那么有许多同属于一个教会但不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教徒，通常他们不会不相来往的，他们只是照顾他们这地区或者这个国家的基督徒，他们的成员，其他国家呢属于同样这个教派的，不过是属于别的国家，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一旦这个国家的这个基督徒发生一些什么事呢，这里是不管的，通常是不管的。今日这个自我牺牲的爱呢，能够使真基督徒呢团结起来，那成为呢一个团结一致的弟兄团体。今日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这个组织，不论我们住在不同的这个世界角落，我们表现的爱心呢超过了这个种族、文化、社会跟地位这些界限，所以我们可以团结一致去侍奉上帝。而什么促使我们能够团结一致呢？就是这种自我牺牲的爱。那凡是在不同国家地区也所发生一些灾难的时候呢，那其他国家的弟兄姐妹怎么做呢？很快的，耶和华见证人就会立刻设立一个救援小组。这个救援小组会立刻把这些药物、食物跟衣物送到灾区。那附近的弟兄姐妹会这样做，立刻设立起来这个委员会员。那么他们会帮助他们的信徒跟其他有需要的人。那住在其他国家的耶和华见证人又怎么样呢？一些拨出自己的时间跟金钱呢，直接到那个灾区去帮助弟兄姐妹。其他做不到的，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就捐助这个所需的这个药物和其他必需品。所以这种赈灾行动呢，可以说是耶和华见证人的通例。每逢有这样的情况，耶和华见证人就立刻就有这样的这个行动，那人都看得出这是爱心的表现呢。此外呢，耶和华见证人也爱所有人，甚至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怎么说呢？在传道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碰到不爱我们消息的人，他们甚至会骂我们，赶我们走。那么几个月后又怎么样呢？我们又回去那个地方，又跟他传道。是不是我们脸皮厚？我们脸皮好像橡皮筋厚，很喜欢给人家骂？不是的，因为我们爱人，这些人，我们地区里的人，我们很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这个圣经的消息。为什么呢？如果他们能够接受跟拥护他们所认识的这个圣经信息的话，那么可能会得到上帝的认可，那最终会得到永生的希望，不是吗？所以我们说这是关系到人的生命，那只有出自爱心呢，我们才可以做到这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绝对不会使用武器来伤害人，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不参与这些战争、军事这些活动。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用手指指着我们呢，你在这个战场中杀死我的孩子，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耶和华见证人不会参与这些用武器来伤害人或者参与战争，因为呢我们爱我们的邻人。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四个特征，有没有留意到呢？第一个是谈到什么呢？第一个是谈到圣经真基督徒他们会尊重圣经，那么生活会与圣经的教导一致。第二呢，他们会宣扬上帝的名字。第三，他们会提倡上帝王国为人类的这个唯一的希望。最后呢，他们会表现爱心。所以当然我们希望在座的那些爱好圣经的人，我们的朋友，不只是知道这个真基督徒有这四个特征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你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也希望你能够踏上这个旅程呢，像我们这样呢，崇拜耶和华，跟随耶稣。而且我们说现在呢，时事紧急耶，因为在不久的将来，耶和华的日子爆发，那耶和华就会怎么做呢？他会铲除所有邪恶的宗教，他会保留那些爱他的人。所以现今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可以看看耶稣怎么说，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八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这里说到：“你们不断多结果实，表明自己是我的门徒，我的父亲就因此得荣耀。”所以现在正是要采取行动的时候，表明我们是真正跟随耶稣。所以我们鼓励每个弟兄姐妹能够谨记这一点，那在座的朋友也鼓励你们采取积极的行动，继续跟我们阅读圣经，那么希望你能够在生活上表明你们也很喜欢跟随耶稣。所以要按照上帝的话语来验明耶和华见证人的教导和原型是否符于圣经，符于耶稣所说的话。最后呢，我们也希望你们也可以看出耶和华见证人是真基督徒。我们也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以耶和华跟耶稣的方式呢，所认可的方式呢，来崇拜耶和华。